天机。龙牙之后追天机，非常朴实无华的战斗法师连技。孙翔没有在封杀了方瑞的猥琐流打法后追求什么过炫的打法，只是用了这样一个平凡但却绝对有效的普通连击，将海无量跳向了半空。连招接上，海无量在空中翻滚着，方瑞的心中一片冰凉。耐力，他确确实实忽略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使用的打法相当的消耗耐力，但是在他六个年头的职业生涯中，耐力从来都没有成为过制约他发挥的因素。法力可能无以为继，生命可能消耗殆尽，只有耐力自有的恢复能力就足以支撑起一场战斗，任何一场战斗。今天之前一直如此，所以方瑞不能说是大意，他根本就是从来都没有在意过耐力的问题。而在这场对决中，他所没在意到的，他的对手在意了，顿时限制了他的发挥。孙翔，方瑞本身和孙翔没有什么交集。第七赛季，孙翔还只是个新秀；第八赛季去了加世，半赛季后就和加世一起出局；第九赛季，他在挑战赛里厮混。孙翔从来就不是方瑞会去特别关注的一位选手，大家都只是这个职业圈中奋力拼搏的一员。直至这一赛季，方瑞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孙翔也带着一叶知秋加入了轮回。因为星心、家世、叶修、一叶知秋这等等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孙翔成了一个对星心来说相对比较特别的存在。除了他，目前星心的成员全都是经历过挑战赛的人，哪怕苏沐橙当时处于敌对方，但对孙翔都有着相当统一的不待见。方瑞飞快融入整体，对孙翔增加的当然不可能是好感，更何况在本赛季的常规赛中，两人曾在单挑场上相遇，当时他就败给了孙翔。而如今再相遇已经是总决赛上，星星已经先输一轮，再输就将彻底失去机会。方瑞击败了杜明，接下来的对手是孙翔，他当然早就知道，他没理会对手是谁，都只是下定决心要击败。他之后星星还有一位选手，这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决心。他胜出，星星就可以带着两个人头分的优势去团队赛。这对于客场作战没有地图优势的星星是十分宝贵的。季后赛中一直表现平庸的方瑞希望能给星星有价值的帮助，而这两个人头分就是他上场时决意要拿下的。但是现在他却被孙翔如此的限制住，用如此平凡攻势打得他的海无量在空中打转。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方瑞怒，不针对孙翔，而是针对自己。耐力从来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就不把这当问题。方瑞怒自己这种草率，怒自己这种侥幸。但是自己还没有输，耐力虽然耗尽，但恢复起来也快，哪怕是现在正遭受攻击，但只要没有消耗耐力的操作就可以持续恢复。方瑞死盯着海无量的耐力条，生命在下滑，但他已经不去理会，此时他需要的是耐力，只有耐力。耐力在一点一点的恢复，方瑞觉得好慢，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觉得耐力的恢复会是这样漫长的等待。需要恢复到多少？方瑞心下盘算着，但是海无量的身形却突然向下一坠，连击中断。所有人惊讶，一叶知秋的攻势完整而高效，完全可以继续连击下去，怎么会在这时突然中断？是失误吗？这样以为的人已经惊讶地叫了出来，这可是相当低级的失误啊。海无量向地上坠去，方瑞条件反射般的就要做一个瘦身操作，但手指刚动就已经刹住。原来如此，方瑞瞬间明白了孙翔的意图， 这个连击是他有意中断的，因为他想继续利用海无量的耐力不足来控制他。一直浮空连击肯定不足以将海无量连死，这过程中海无量恢复起的耐力就可以让方睿开始应对，开始反击。所以在海无量的耐力刚刚恢复这么一点的时候，孙翔就有意放弃完全控制局面的连续攻势，有意让出空间让方睿去应对。海无量即将摔倒在地，瘦身操作吗？正常情况下当然应该如此，可是此时的海无量瘦身操作起身的同时，叶知秋的攻击肯定又到，接下来的应对以方睿习惯擅长的方式免不了要再用到耐力，很快刚刚恢复的这点耐力就会被他用光，再然后就又是完全被动挨打的局面，然后在耐力稍有恢复的时候，孙翔再让出空档，再让方睿消耗耐力应对，如此反复，陷入一个永远没有足够耐力的死循环。不能如此，一定要让耐力恢复到一定程度，哪怕卖血。砰，方睿不做瘦身操作，海无量就这样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于是孙翔也立即明白了方睿的意图，他无法强制方睿对他的攻击做出应对，方睿既然已经横下心要卖血换耐力，那么他也只能在这种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制造伤害了。罢碎，雀鞋抡起朝着地上的海无量扫去，看明双方意图的人都以为接下来会是单方面的被动挨打，那些支持星星的人已经有些不忍往下看了，谁想雀鞋划出的黑光竟然扫了个空，海无量忽然一咕噜滚了起来，避过了这记八岁，还没恢复多少的耐力顿时又用起了一小节，这是在搞什么？搞什么？原以为看懂比赛的人一下子又茫然了，彻底的茫然了。要说方睿没有意识到孙翔的意图，那么他刚才就该一个瘦身操作，若说他意识到了，那么此时就不该再消耗耐力，而是用生命支撑到耐力足够恢复，而他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翻滚，这是什么企图？没人明白，包括孙翔，他已经准备把海无量当作木人桩，当作沙包，竭尽自己所能用威力最大的技能在这时间段里给予海无量最高的伤害，但是方睿居然应对了，居然让海无量让一个翻滚避过了一叶知秋的这记罢碎，什么意思啊？孙翔也不理解也想不通，但是既然有应对，那么自己就该抢攻逼他消耗耐力，将他拉于死循环。那么怎样呢？孙翔忽然一怔，他忽然发现本着这个意图的话，那么这句罢碎之后好像什么样的攻击选择都有些别扭，好像什么样的技能选择都无法完美达成自己的意图。孙翔忽然明白了，而看到一叶知秋的攻势在罢碎之后明显一僵，高水平的职业选手也明白了，方睿这货真的是太猥琐了。大家以为他只能卖血换耐力了，好，他就摆出一副卖血换耐力的姿态，海无量直挺挺地摔在地上装沙包，可是这个沙包却不老实，孙翔决意要狠揍他一顿了，攻击来了他居然又躲开了，打一个不准备抵抗的沙包，追求的是最大的伤害，不需要防范，不需要建立连击，只需要在时间内打出最高效的输出，而对付一个会猥琐应对攻势的方睿，那又是需要随机应变，非常复杂的另一回事了。方睿开始让海无量装沙包，一秒钟恢复猥琐，孙翔这边本是要打沙包了，忽然之间发现需要对付的是猥琐的方睿，两种需求完全不同的攻击体系一下子就交错在了一起，孙翔需要切换，需要过渡，需要从一种节奏调频到另一种节奏，这种硬生生的变化显得生涩无比，攻势原本的流畅在这一瞬间就失去了。方睿所要的就是这一瞬间， 这一瞬间就已够他夺回先机。哪怕海无量的耐力还是不足够，但是接下来他所要发动的是不需要耐力的攻击。螺旋念起杀，摆脱困境，恢复耐力，那都不是目的。方瑞的目的只有一个，要赢。有没有耐力都要赢。